人大了要唱最艰难，一生人只一个血脉跳得那样近，而相处如同陌生阔别却又觉得亲，一生能有几个爱护你的也是人，正是为了深爱变为